依家舊市，舊市真係好啲。想知嘅話，逢星期四晚9:30至11:00，城寨舊市好啲，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，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。準時見啦！啊，不過呢個節目咧，歡迎大家封煙嘅，記得聽 live 啦。 哦，舊市好啲。 咁啊， 今日神秘嘉賓本來係嘛？ 本來有神秘嘉賓嘅，咁啊，首先講講點解 變咗我先啦。 大 N 本身又唔得閒嘅今日，咁啊，另外咧，本來咧我就約咗一位叫做大佬輩嚟嘅，咁佢就喺祠堂。即係赤柱就出個位嘅。 哦，赤柱叫祠堂， 係赤柱係啦。咁咁突然間下晝就話俾我聽要過門，咁所以就 臨時唔得閒。 係啊，臨時得閒，咁我請咗個神秘嘉賓就係阿 Lens 啦嚇。 咁我個神秘嘉賓嚟嘅，連神秘到連我自己都唔知嘅。 咁咧就我原本咧就想揾嗰位大佬就講嗰啲當年事啊，去當年同而家，不過即係。都繼續講啦嚇， 唔緊要啦，或者遲啲再揾佢上嚟啦。 咁啊，或者等我介紹下我自己先啦，等我先至拉。 咦，你仲要介紹 Eddie Sir？ 係啊，因為咧我要講講我嗱，我就本身1977年咧就係加入當時嘅監獄處咧，就做呢個二級助理督導員嘅。咁我哋即係而家叫做成教助理啊。咁啊就做咗33年。 等先嗱，當時使唔使話要咩學歷嘅先？ 唔使嘅，小學畢業嘅啫。 我小學畢業搞啲嘢。 其實咧。在紀律部隊請人咧就好得意嘅，佢就會依據咩咧就免費教育啊， 免費教育。 咁你譬如中三咧，佢就 哦吞上去，去到中六， 即係最少。咁啊，譬如而家入行嘅都最少中學畢業噶啦， 即係應該中六，而家叫 DSE 啦， 就將來就要 DSE 噶啦，將來就咁咧就咁喺做呢行之前，我係做升降機嘅， 升降機維修 嘅，咁咁初出入去做呢行嘅時間咧，嗰個感受咧就好特別嘅。 即係點解突然間會整整下啲走咗入懲教處咧？點解？ 唔係因為咧嗰陣時社會環境咧就，即係我做嗰份工咧就係一個時薪制啦，就同埋都幾辛苦下嘅，同埋真係唔夠使嘅，一個月係揾少好話好，唔係揾，總之揾到即係户口都困難嘅。咁同埋咧當時咧就佢唔係月薪啊。 咁冇啲計啊，即係。 唔係著一個鐘頭計，咁咧就同埋當時仲未係流行話六日工作嘅。 我當時係冇假放噶嘛，記得嗰陣時係冇法定假期噶嘛， 七日嘅做七日嘅。 去到幾時先有法定假期啊？ 好似七八七九年嘅，我冇記錯就再開始有啦。啊，所謂真係叫法定假期，咁以前都有嘅，我哋公司有嘅，但通常我哋翻埋嘅。 哦，即係可能有啊 OT 嗰啲有加班先。 有個半鐘，一個鐘頭個半鐘計啊，即係一日。 公半嘅。 咁好啦，咁啊講翻當時我入到間房咧，見到咧就喺啲前輩口中知道咧，其實我哋係改咗制幾年嘅啫。 係改咩制咧？嗰陣時叫做。 咁喺即係從啲前輩口中咧聽到咧，就係我哋1972年左右咧，我先至冇咗獄警呢樣嘢喺度嘅。 以前叫獄，即係 有人真係獄警嘅， 即係嗰個係屬於警察體系。 係啦，冇錯，就唔係咁講，可以咁樣講啦，即係用翻嗰個體系。咁佢嗰啲沙子係叫獄警長啊咁嘅。咁到72年到咧，就開始改制。咁啊改制之後咧，個變化咧其實咧。是因應嗰個成個整體，因為你七三年、七四年開始有廉政署啦嘛，咁七三年之前嘅監房咧，我係有朋友喺度做嘅嗰陣時，所以我啲師兄弟做咧，即係都拉埋嘅。咁啊點解咧？因為以前咧，我聽翻佢哋講咧，七二年以前咧，我真係通周圍，即係嗰啲赤柱周圍都白粉嘅。 哇！ 真係白粉㗎， 周圍周到點先？周到 即係意思就係你有錢有得食啦，當然係啦。你食白粉要錢㗎嘛，唔 係即係啲有啲大佬點引又醒目啦，放水 咁必然㗎啦。因為嗰陣時咧，即係貪污盛行啊，咁就變咗咧。咁我記得我個朋友咧就同我同一年紀嘅，咁去考啊，大家去考，咁我考唔到喎。 反而考唔到嗰陣時， 因為嗰陣時我細個啊嘛，佢監獄處嗰陣時好得意，請人咧就 其實佢就話十八歲，其實唔佢盡量都唔請啊。 嗰陣時話要報大數係咪嗰陣時？ 都未必嘅，但係總之佢盡量請成熟少少。咁咧，咁、我請唔到我啦。我嗰陣時 好難想像你個樣係唔成熟嘅樣。 嗰陣時唔係因為佢唔係 靚仔啊嘛， 即係佢覺得你同佢會同你傾偈嘅，傾咗之後，咁我就叫做考唔到啦。咁我同我一齊考到嗰個師兄弟咧，大約係一年到啦、一年報紙有個相喺度。好幾多份報紙咧， 即係咩嗰個係賣廣告定點樣啊？ 警棍藏毒啊！ 警棍可以藏毒個碌棍， 咁啊， 講翻先。 咁啊，呢個朋友就拉咗，咁就坐咗坐咗唔知幾年監啦。 嗯， 咁嗰、那個嗰件案咧就喺我入去做之前發生嘅。咁樣警棍藏毒咧，大家見過嗰舊式警棍咧？ 嗯， 舊式警棍咧就即係木嗰啲咧， 粗碌嘅，黑色嗰只， 係啦係啦。咁咧咁啊嗰陣時咧就揾啲古惑仔啊就 嗯。 即係入邊啲反啊，就將個警棍咧， 劏窿佢， 就整咗個螺絲先， 嗯， 就入邊咧衝咗窿，咁啊喺入邊咧藏到，白粉嘅，咁咧就咁啊拎埋咁啊帶入去，咁啊警棍藏毒嗰陣時都好有名啊，呢單嘢都後屘都成十個人以上落獲嘅，即係拉咗成十個，其實拉唔到咁多人嘅，只係即係呢十個即係可能 即係表面上嗰十件啦， 踢到即係踢到抄到，抄到啊，咁呢啲咪一定要告你啊咁，咁嗰陣時咧，仲有就係喺人事上啊，各方面咧，係一個都幾複雜下嘅，因為就算嗱講到貪污咧，就犯人同職員之間就嗰個貪污成分啦，譬如白粉啦，咁當時冇流動電話嘅，當時先係同埋所謂帶朵啊，即係帶啲朵啊， 朵嘢咩啊？帶朵 即係朵嘅意思就係我哋俗稱朵咧，就即係帶字條啦，或者帶口信啦。 哦，呢啲都唔得嘅， 唔得噶，唔得噶，你飛個朵出去咁，因為點解咧？嗰啲古惑仔，如果你飛咗朵出去咧，飛咗朵出去做咩做乜咧？佢見嗱，佢拜山咧，一個月係四，以前係一個月係兩次啫嘛， 而家先拜山意思即係話喺同外 面接觸。拜山咧就咁樣，拜山咧就係一個術語嚟嘅。咁啊，點為之拜山咧？就好多人或者上一輩先知嘅就係、是、其實咧坐監咧就叫死啊嘛。 哦，死咗 系啦， 拜山拜 拜山拜山就其實就拜嗰個山。 嗯， 咁佢出去咧就係即係佢探佢就叫拜山。 嗯， 咁啊就咁樣嚟嘅。咁啊好啦，咁啊飛朵有時拜山唔講咁多嘢，咁要靠平時即係所謂佢哋啲做大佬啊，或者做要打電。 落鵪打嘅嘢。鵪 打 嘅，咁 你帶個朵出去咧要錢噶嘛？要飛朵啊。 哦，就個職員。 係啦，咁飛朵出就飛朵入啦，我哋叫做。 好嗱，但係成日話響朵同有冇關係先？ 嗱咁我就又一題外話咧，就講翻我哋成日喺報紙見到。其實咧，我哋一般係錯嘅，因為如果講呢啲所謂江湖術語或者黑社會背語啦，我見好多人都錯嘅。嗱，譬如我哋起朵 啊， 起朵就係即係話咧，你咧。就寂寂無名，一鑊就打到起朵， 即係彈起咗啦。 彈起咗，即 係打個 譬如我舉個例啊，舉個例啊，咁啊，阿黃之峰咁，佢一單 公民工作錯開， 反國教， 反國教起朵啊， 所以起咗朵啦。 呢個形容啱啱先形容啱嘅， 啱，因為係人都識佢啊嘛。你個朵即係名噶嘛，即係我哋細個俾人盤鬥啊，喂 咩啊？ 響朵又唔係起朵喎。咁好多時報紙咧我都批評嘅， 搞亂曬嗰啲， 亂曬佢係唔識啊，根本。即係我講完咧就，譬如你響朵，響朵意思就係話你講俾人聽。咁響朵點嚟咧？就係以前黑社會盤人啊，即係譬如喂細佬響朵咯，咁響朵響咩朵啊？咁啊上咗單位啦，即係響佢嗰個黑社會嗰個。 如果唔響會點先？ 唔響就打個打。 打多打少啲先。響錯朵。 響朵嗰陣子啊，咁如果講翻當年就要交嘢添啦，嚇咁啊交咩咧？ 首詩嗰啲咁樣。 就即係簡單啲講就交五件頭啦。即係以前咧，就藍燈籠咧，你要有持住嗰五件頭出街嘅， 先至可以先做藍燈籠。 燒藍燈籠嘅，咁啊通用嘅，所有黑社會通用嘅。咁但係就唔係咁常有嘅。但係響袋一定要㗎啦，譬如你邊度㗎，咁你就響。 我哋問你邊度啊，靚仔？係 啦， 喺頭場踢波未死過。 冇錯啦。咁咧頭先我講嗰啲飛朵咧，其實咧就係喺監房嘅朵咧就其實紙嚟嘅。朵子 即係咁樣，有陣時俾佢呢個朵子。 咁啊，譬如舉個例啊，佢輸咗錢，喂佢飛個朵出嚟畫飛喎， 我聽唔明嗱咁樣嗱，你咁講，我聽唔明，完全唔知咩嚟嘅。 咁點樣？你譬如佢輸咗咧，咁佢要以前係職員帶噶，職員咗先，而家就係佢哋家屬自己做翻。咁咧就要畫飛啦，畫飛咩叫畫飛咧？就畫飛咧譬如一條飛，我哋叫1000蚊。 即係畫幾多張飛，咁就然之後咧就係拎出去，就叫人咧就入翻錢落去。 哦，即係要有個有錢去找找街數。 係啦，冇錯。咁佢嗰張朵咧，要飛個朵出去啦。 嗯。 飛個朵出去俾嗰個人，就話俾佢聽喂。咁其實以前咧就賭錢呢樣嘢其中一樣啫，但係以前主要貪污之前咧，就我哋叫抌心口。 點抌法？ 抌心口咧就係點咧？就係話就係、是、我記得你同我講過，話、 嗯、 誒、哎、出嚟喎，佢有個親，即係譬如有個親戚坐監，佢出嚟話要錢喎，需要錢用喎。咁、嗯、其實好多時咧，佢會諗個藉口，可能係話俾人蝦。 嗯。 咁當年係真係蝦你噶嘛？因為其實當年咧，即係喺就算我入去做嘅時候，都有呢啲咁嘅跡象啊。 嗯。 咁我哋點咧？就係、是、其實犯罪嘅，即係所謂有坐監受把人咧，我哋通常就係有一種嘅老親啊嘛。 哦，即係乜都冇嘅， 乜都冇 背景嘅 老襯嚟㗎。咁啊，老襯係點咧？你就要有啲就醒目啦，揾到啲老友嚟關照佢。 嗯。 咁關照咧，即係無寶不落㗎嘛，冇得話我哋關照關照。 冇啦啦，關照你咪得嘅，有着數交換㗎啦。 咁你一係就個職員關照你啫。 嗯。 啊，所以好多時話 哦，一係兩樣，一入面即係有背景嚟關照你，一係就職員關照你， 或者出面有背景， 嗯， 要關照你都係揾翻啲職員嘅。 哦，透過職員叫做有個認證，有 qualify 職員。咁譬如單俾我哋聽，喂，呢、這個 譬如我入嚟當我入僆屎，我衰強姦啊嘛，衰非禮入咗去啦，我係乜都冇背景噶嘛，咁我點搞入到？ 咁譬如去到強姦嗰啲就 唔好 嘢嚟㗎，嗰啲大鑊嘢。 當個偷嘢算啦。 好啦，咁 偷嘢啦。 通常咧，佢哋就會譬如有啲我形容嗰啲同事叫做雙面人。咁啲雙面人咧，我入去做嘅時候都有嘅，有啲本身有黑社會背景。又本身又係阿 Sir 嚟嘅， 哇！ 雙面人 食曬兩邊喎，佢呢啲好著數喎， 係都幾多下嘅。喺我入去做嘅七幾年嘅， 咁而家呢啲多唔多先？少好多先。 我再講緊而家就唔會啦。而家冇人夠膽做，因為有咗廉政署之後咧，嗰個方式有變， 都有呢樣嘢，但係認識變 咗。就冇集團啦，認識變咗，但係就少咗，真係少好多。咁以前咧就係頭先我講到抌心口嗰啲就點會啲抌心口咧？就嗰啲，尤其是嗰啲第一次坐監啊，或者屋企有啲錢啊。就俾人恰啦，啊恰你啊，咁因為你又冇單位冇成，咁你求所謂求保護啦，求保護邊個保護你啫？一係就啲古惑仔保護你，一係阿 Sir 保護你啫。 係兩樣啦。 咁當年咧，其實咧就好多時就阿 Sir， 所以你叫阿 Sir 保護你，阿 Sir 都係揾條古惑仔睇住你嘅啫。佢 唔係得閒廿四小時對住你噶嘛？ 咁佢會交代噶嘛？喂，嗱呢個唔好搞佢啊！呢個阿咩個飛咗袋入嚟噶啦，乜咁。咁啊變咗嗰個人咧就會有安全啲啦。嗱、你知有啲真係。 喂，如果我冇錢咁點啊？ 哦，你聽下，有啲真係好講出嚟好難聽啊。 嗯。 有啲坐兩個月都未食過一嚿肉啊。 哇！肉都冇食。 因為一定恰你嘅，恰你就係有咩恰你啊？監房。 邊係打你？打完之外係食。 打你唔啱多，打佢唔會飽噶嘛？你記住，即係你做瓜仔。你出嚟打人，你唔會飽㗎嘛？嗰陣 咁啊，佢唔會生兩嚿肉㗎嘛？即係爽嘅啫，快感嚟嘅啫。 之所在就一定係要飽肚啊！咁飽肚又要錢或者白費。 哇！死啦！入到去原來以前 咁以前個年代，以前個年代咧就係喺我入去之前， 嗯， 都仲存在嘅。 啊， 就算我入到去都仲有， 嗯， 因為我哋都試過不明不白人打我又打啊咁。 即係抽下水嘛。 原來嗰個人咧就即係。等緊心口嘅，咁你如果你打嘅時候，你唔知啊嘛自己，唔知咁佢出嚟同我，咁佢拜山同佢屋企人講，哇你再唔入錢唔掂啊， 死噶啦再唔入錢， 個個時都打佢，好啦咁啊，入其中一樣啦，咁啊白粉以前就最犀利就係白粉，就所以要飛朵出嚟飛朵入去咧就為錢嘅啫，咁我之前即係我入去做之前咧，好多時咧就因為。其實本身咧，我哋所以行出嚟嘅，社會就算我入去撈嘅時間咧，行出嚟都仲係有人識嘅。點解有人識咧？咁啊出邊好奇怪嘅，乜江湖上咧？咁我哋咧就喺人哋稱我哋做柳記，嗱我哋唔會自己做叫自己做柳記嘅。 咩叫柳記先？ 好啦，嗱我著樣講啦。咁啊柳記咧，其實來源係咩咧？就係我哋嘅動作鎖匙嘅動作。 哦，扭嘢，棘手邊個扭？ 冇錯啦。咁我哋照嗰條鎖匙咧，我哋叫扭心，唔係 sorry 叫扭枝。咁啊鎖匙窿咧，我叫扭心。 哇，好過癮喎！呢樣嘢都有聽唔明啦，呢啲有少少。 嗱呢啲咧就係好負面嘅，即係我唔會自己叫自己扭記，你叫做扭記我都唔係。 即係好似豬肉佬唔會叫自己豬肉佬一樣啫嘛。 咁點解會有呢啲名稱出現咧？我唔知喺咩節目都講過就話，主要咧就係我哋去某啲場合，某啲場合咧佢要界定啦，夥計咧。 警察部啦，警察部我哋佢哋即係叫伙計嘅。 哦，叫輔導。 叫伙計嘅。嗯。咁我哋咧就叫監防伙計。 都係伙計，但係監防伙 計。咁啊就樓記。 嗯。 咁啊海關咧。啊。就叫公記。 點解咧？ 因為海關咧喺一九我唔記得七幾年之前咧。 嗯。 你七九年之前咧，仲係屬於呢個工商管理處嘅。 嗯。 咁佢當時嗰個所謂處長都係工商處，咁佢係屬於工商。咁佢工商處咧，咁佢個喺黑社會嚟講咧，就即係所謂江湖上咧，就稱佢哋做公記。 哦。 咁樣嚟，咁好啦。咁你要講翻啦，咁幾多個部隊？嗱，因為入境處咧，好多人都仲話啊，佢係咩咩？其實入境處咧，暫時喺我哋嗰個年代咧，佢係唔存在嘅。 我未有呢樣嘢先，嗰陣時。 佢因為佢後期先至獨立為紀律部隊是1979年之後的事嘛，我沒有記錯就是，但他之前都可能是，但是呢他們接觸外面的層面是比較少的嘛，明白嗎？即是跟我們不同，我們是真的面對那些挖仔啊，警察面對那些賊啊。好了，那我講到呢就 補充資料先啦，嗱，炒資料原來就係1949年就係屬於個出入口管理處同埋物料管理供應處嘅，之後77年咧先至改造咗海關咁樣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以前我哋叫做公記嘅。 嗯。 咁咩場合咧？咁譬如講緊咁大檔啦。咁去大檔咧，咁嗰啲我哋難聽啲叫拗爛腳啦。咁你搭個檔咧，通常咧都俾300-400元你賭嘅。 哦，即係叫泥馬類似咁嘅嘢 都唔係嘅，現錢嘅。佢會搞掂㗎啦，佢上面。咁咧，但係通常咧就好多時咧就即係或者講出嚟好核突啦，就攞包煙啊，你搭到攞包煙走得嘅，即係諸如此類啦。咁我冇，因為我係跟人去過，但我自己冇試過。 嗯。 咁咪會所睇脱衣舞咧。 啊。 嚇！咁啊唔使錢㗎嘛，之前。響度唔使錢， 即係樓幾都唔使錢嘅。 唔使錢，唔使錢。警察同我哋都係唔使錢，即係佢安排啲 VIP 座俾你啊。咁仲有就跳舞啦，咁跳舞要錢喎，但係跳舞咧佢要認人啊嘛。好啦，咁以前咧就好奇怪嘅，以前啲古惑仔咧就唔敢打阿 Sir 嘅，其實唔敢打樓記。 而家咁啊，而家 好啦，咁啊就只敢打差人啫嘛。好啦，咁點解我知道咧？我記得有一次。我最後一次跟人哋去打飛仔咧，就係1978年，好似77年、78年啊。 打嗰陣時係咩狀態先嗰陣時？ 咁啊，嗰單嘢就咁樣嚟嘅。咁我哋赤柱個幫板咧，就喺呢個大窩口啊，就俾人劏死牛。 哦。 咁劏死牛呢個幫板，所謂搭到啊，喂，扭記啊， 咪扭記仲劏我。 好啦，佢照做，照做咁啊點咧？後屘咧就都幾轟動啊！當時又揾佢入面啲，即係要計噶嘛。以前環頭啊，喂大窩口屬於邊個單位？咁就揾個單位入面個單位負責人，跟住同佢講：你唔交人，你唔交人就釘單位。 點樣釘單位？ 咁啊釘單位點解以前所謂啲古惑仔會同啲監房啊 Sir 咧有嗰個默契喺度就係、是？喂，你點樣惡到都係我管你。 入到嚟你冇得走㗎啦。冇 走，好啦，咁咧，咁佢入面做嘢咧，我依家會講入面個形式。 先 我 出面先啦。 有出面，咁我哋就會有入面嘅辦事人。喂，而家你嗰度你個環頭，嗱，我哋個幫板俾人笠咗個銀包。 嗯，交翻出嚟啊！ 交人交物。 嗯， 咁你唔好話賠翻幾多，唔收貨。咁當時咧就入面已經係釘單位啦。 嗯， 咁成個單位要啲位落翻曬嚟啊！唔俾佢做啲所謂人工高嘅地方，或者要即係我哋叫釘單位意思就真係冇運行啦。總之嗰個單位就冇運行。咁佢會震，咩會震㗎？喂，大佬唔掂啊嘛！喂，又波又以前冇波啊！喂，又馬攬又賭檔，咁你點搞啊？ 係咯，咁多組 織。咁我跟住後屘咧，我記得有一晚咧，我咧坐喺度。我唔記得嘉賓有人提我，嗰間酒樓叫嘉賓酒樓，喺呢個鱷魚出嗰度。鱷魚出咁，我突然間行過咧，就有個師兄咧，嗰時我新人嚟嘅。喂，打飛仔啊咁，打飛仔咁，我冇架撐起身喎。 揾拳頭啦嘛。 咁原來咧有個紅色嘅14座位咧，就等緊我哋嘅。咁啊，嗰入咗幾車嘅。咁當晚有三四十個。我啲伙計， 即係樓記啦， 樓記啦，咁啊就二人一組啊，三人一組。咁啊車有警棍喎，有啲長警棍。 哦，喺車入面。 係啊，帶上去。咁啊就係長毛就搭埋嚟，即係長毛先飛仔噶嘛。唔會短毛飛仔喎。或者形跡似骨仔，即係鬥我都係鬥佢，即係鬥唔翻嗰個人出嚟。鬥唔到，最終啊點咧就係、是。 你俾人釘喺單位，你要出面，咁啊佢哋裏邊要溝通。 其實可能食死貓唔奇，可能嗰個做嗰陣人， 唔係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咯，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唔係話講緊大陸。咁、啊、總之就即刻有人出嚟影啦。 唔知，總之有人出嚟。 唔係咁，你要交翻銀包。 即係總之喺個環頭唔見嗰件嘢，就你個單位負責。 你要負責同埋你要交翻嗰件物件出嚟。 喂，交唔到咁點啊？咁即係冇可能。 唔係交唔到就你冇本事，咁你有乜本事喺間房廿文廿武啫？你點做大佬啊？啊一條僆咁樣打湯圓死牛都交唔到出嚟，咁佢會揾辦法去揾一隻，咁終於揾到出嚟啊！揾到出嚟，即係佢哋自己加法啦，喺我哋面前。 總之佢有嘢交翻出嚟啦。 佢點樣打佢，我哋唔理佢啦。嗰、事件就咁樣。咁當時就我最後一次所以跟啲師兄去 打飛仔， 打飛仔一齊咁。咁啊嗰陣時咧就就呢單嘢咧就。最後噶啦，差唔多冇乜呢啲出現嘅。 即係七十年代中後都冇噶啦呢啲。 冇咁啊，七十年代嚟噶，七十年代尾嚟噶。咁啊，點解咧？我哋就係話講翻以前喺出邊嘅地位，嗰、那個警察同我哋地位有分別咧，就喺呢度。 即係反而你哋更高樓嘅，比即係夥計更高。 係啊，咁但係咧，佢哋又食我哋喎。嗱，我講翻單嘢，你聽一齊。一個都出名嘅劉乜華探長啊。咁啊，咁佢咧就。因為當其實又講翻轉頭咧，又事實上大家個英雄心重啊，你又爭位，我又爭位，咁有一晚咧就去查牌，警察查牌就拉人，咁啊塌咗我哋兩個夥計。 誒，即係當時夥計點解俾人塌先？點解？ 佢可能係我諗 啊，即係落去玩啊。 我詳情我唔知嘅，總之塌落嚟嘅。咁佢就叫個即係同個夥計，即係同阿劉乜華探長講啦，喂，唔好攞馬爾喎，好難睇喎咁。咁點知呢位仁兄就即係粗口乜都齊啊，咁我塌咗呢個落去。咁好衰唔衰咧？呢個劉乜華探長咧，就因為先呢個先長啊，招待所單嘢咧，俾阿梁榮懟佢，懟佢話佢妨礙司法公正，要坐監。咁坐監咧慘啦，佢入到去域多里咧，啱啱撞到呢個夥計， 死啦！ 咁啊，佢難真係難捱。即係我聽翻嗰位當時有師兄喺度啊，我唔知你有明明嗰個道理嘅，唔知你有冇入過域多里嘅地方參觀過。咁我哋個大笪地，我以為鬼大笪地， 大笪地即係嗰個放風個空個廣場啊嘛， 個鬼度講對唔住， 烈日當空咁樣啊嘛，叫佢， 因為夜晚嚟， 夜晚先 去，即係要佢，即係總，即係揼佢就唔使講噶啦，嗰陣時 揼咗噶啦，已經啊，落得 好啦，咁佢咪即係所以嗰陣時嗰個矛盾咪又咁嚟咯。其實由嚟幾日我唔明白，而家嗰啲懲教嗰啲會點樣走去撐警察，我都唔明白。 即係本來你 我完全唔明 白，即係兩樣嘅嘢， 即係喺我哋嗰個年代， 屌 大家都唔係嗰類人嚟噶，你點會撐佢咩咧？係嘛？咩兄弟啫？佢拉得你，你唔拉得佢噶嘛？ 咁啊係啊， 我成日解釋俾科技聽，你哋都唔明， 即係叫佢以為同。 你係將咗我嚟做仇人啊？我黃絲咁唔係呢個問題啊嘛？我解釋你聽，我哋冇呢樣嘢噶嘛？你幫佢點啫？佢拉得你，你唔拉得佢。 即係撇開嗰個政治立場，你哋中間有矛盾噶嘛？ 我講咗好多次噶呢樣嘢，我唔明白你哋點解會咁積極撐警察？我完全唔明啊！連嗰啲幫板後期都俾我講服咗。我你哋自己都 唔好咁蠢啊！ 唔係啊，因為大家都係嗰個年代入嚟做，唔係話要你唔撐佢，我係撐警察嘅。警察佢依法執法咧，即係所謂叫依法去執行職務咧，我完全支持噶。但係唔係啊嘛？你而家你無緣無故撐佢，我都唔知佢撐緊乜嘢。 即係為咩撐先咯？你又出嚟先啦。 因為點解咧？個淵源就係根本，我哋同佢冇瓜葛。你咩清兄道弟啫？你同佢點解會清道？我問過好多人嘅。 我都唔明喎，點解咧？又唔同部門。 咁所以咧，我唔知我係咪後期講得多，個個都唔揾我講呢啲問題。即係我好坦白㗎，我完全唔明嘅喎。我唔明你哋點解會。走去撐警察嘅喎、我真係問佢哋， 係咪覺得大家都係公務員咁樣咧？ 其實就唔係，其實 諗啲咩啲有？ 其實話俾你聽，即係我冇睇錯咧，就係喺某一年咧，工聯會入侵咗懲教署之後咧，就大家嗰、那個好似同聲同氣。咁跟住呢一次咧，其實就唔係話撐警察。 喂，但係嗱，工聯會大概幾時入侵先？九七前後，九七前開始㗎啦。九四九五年開始嘅啦，咁開始有成立咗懲教會工聯會嘅屬會啊咁。 咁呢啲我唔咩啦，即係我講翻就係當年 即係當年到今日咧，其實由嚟以久，我哋同警察嘅關係都唔係咁好㗎。 而家咪好少少定點樣咧？ 誒唔係，而家因為大家文明咗嘛。但係佢對你都唔好㗎，佢睇小你㗎。你知唔知點解嗌警察叫師傅㗎？嗱，好多人唔明㗎。 阿師傅， 係啊，佢哋叫師傅㗎，點解啊？佢高你一等。我哋叫師兄，佢唔啱聽啊！啲師兄啫，我點為你師？ 我哋師傅， 我哋師傅啊嘛， 直頭唔同輩份嘅，我高過你。 嗱，我而家講出嚟好多好多，就算做警察都唔識㗎。佢都唔知噶，就係呢啲因為有嚟佢哋，即係我用難聽句屎忽鬼慣咗嘛。佢咁多年佢都係屎忽鬼嘅，佢一路到而家你哋都係助長佢屎忽鬼啫嘛。我唔係話唔驚差人喎，我都驚人拉嘅。但係我意思就係解釋俾你聽，個情況而家係咁樣。點解咁囂張啊？點解講嘢咁囂張？你有冇留意啊？大家點解咧？就因為佢一路都係做大哥咁。 即係連其他部門都 好簡單啦。你好似最近呢一次 拆佢鞋， 原助級嗰位主席講咩？你千聊者戰，喂大佬，邊講得出啊？大佬，喂你真係唔係大曬，大佬你冇代表性啊！ 咩叫先聊者戰咧？ 嗱，唔係，因為我意思就話你執行法紀嘅人唔可以講呢啲嘢嘅，知唔知啊？唔可以講你咁調翻轉，我就話翻你個七警啊！我話你七警啊，你做乜打人啊？ 你咪先聊咯，就係 先聊啫嘛。 用你個邏輯都係一樣嘅啫喎。 唔係，即係我意思就話咧，唔係我即係可能撇開咗嚟講，就係我意思就話，其實大家嘅關係咧咁多年嚟都唔係咁嘅。好啦，咁嗰個年代都好緊張噶，因為點解咧？啱啱咁啱咧，我入去做嘅時間咧就係七七年咧，我就有幾個月喺荔枝角。咁啊見到一班咧就唔知有冇聽過果欄貪污？ 冇啊！ 全香嗰陣時香港好碰動嘅，總共唔知27、28人嘅。咁咧我就喺裏邊見到，即係第一次見到咁多差人坐監啊！所謂 即係講緊果欄係差人嚟嘅， 唔係果欄貪污案啊嘛。咁你以前果欄係？嗱，以前咁噶嘛，除咗醒之外，到果欄噶啦嘛，即係以香港嚟講咧，除咗醒就城寨啦， 即係勢力範圍啦， 即係所謂醒就係、是、即係我哋講嗰啲叫做藏污納垢嘅地方咧， 哦，最污糟嘅地方。 咁咧，除咗醒咧，如果我冇記錯咧，就係果欄。果欄其實咧就黐住避風塘噶嘛， 係 明唔明 啊？哦，碼頭出入口啲嘢落嚟，哦，明白啦而家。 再講翻，咁你果欄側邊咧，以前大角樽碼頭側邊咧有脱衣舞。乜都有噶嘛，有賭檔，乜都齊噶嘛。咁、後屘咧就喺果欄，就算好後期果欄，我唔知道後期有冇啦、但我記得80年代仲有噶，入面有賭檔有成噶嘛。果欄由嚟到都係、好似是一個，你邊度敢入去啫？你唔入唔到去。 我而家好驚啊！唔好話染我以前啦。 即係而家你普通個警察行邊，你邊度得行果欄啦？咁啱啱我入去做嘅時間咧，見第一班咧就係果欄 77年啊， 77年咁啊，20幾人嘅，27、28人到啦，我冇記錯。咁咧，即係第一次見到啦！哇，全部 呢班友 驚到不得了，因為點解咧？喺佢哋心目中咧，我唔係驚俾反打，我驚俾只蛇打。 更加大鑊啊！ 係咪先？咁但係咪先？由你依狗都係唔咩？你惡慣啊嘛，咁入到嚟啊，實有身仇舊恨。 我錯咧，預氣先啦，又整俾個馬威嘆下先。 咁啊，呢啲就係咁啊，好啦，講到呢度咧，就我諗係時間就我喺荔枝角見到，其實值得要講嘅監房咧，喺荔枝角係最標準同埋赤柱，即係真正嚟講香港我嚟講監獄史啊，係講兩笪地方嘅啫，一個就荔枝角，荔枝角就好後期添啊，荔枝角1977年先開張噶嘛，咁第二個就講赤柱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兩個地方咧係全香港最巴閉嘅人都去過嘅， 哦， 即係如果你係坐監邊個，佢一定要經荔枝角。好多時都要去赤柱嘅， 即係膽嚟啊！總之係 膽嚟嘅。咁但係我哋再講石壁啦，咁石壁咧又另外一樣，因為我未做過，所以我唔識講啊。 都唔緊要啊，揾你啲前 輩舊同事都講啊。林過雲啊，佢喺度噶嘛，石壁嚇。咁石壁咧就另外一個世界喎，石壁另外一個世界。 即係成個文化又唔同 嘅，唔同嘅，唔同嘅，赤柱唔同嘅。咁我哋就休息一下先啦。 好，翻嚟再講。 再講 好。